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 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我叫刘莹慧，我今年19岁了，正在西安上大学呢。最近我比较骄傲的一件事，就是前几周我们学校办了那个春季运动会。女子田径项目，我们班女生比较少，就是报的人都比较少。我从去年冬天开始，我就开始夜跑了。然后我们老师不知道从哪儿听到的，就说：“哎，刘辉，要不你报那个田径项目吧，你给咱跑个长跑项目。”我就说：“哎，那行，我去参加吧，反正又是集体荣誉这种事儿，我就上了，重在参与嘛，对不对？”其实说真的，我的体能不是特别好。跑1500米还不如要了我的命呢、啊、我也没怎么练习，然后就匆匆上阵。比赛的时候虽然刚开始还挺可以的，到中段就不行了，到最后就还是全坚持下来了。虽然最后什么名次都没拿到，但是我觉得我能坚持跑下来已经是很值得骄傲的一件事儿。 愿我树下的玻璃瓶 台九八二活力调频正在直播。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好，北京时间下午的5:06，各位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来自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活力调频正在为大家直播的982活力榜。各位下午好，我是伦伦。 大家下午好，我是赵爽。 啊，今天呢我们的活力榜又要跟大家这个准时的见面了哈。 嗯。 啊，最开始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大家想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啊，不满足于光在这个电波当中来听，也想视频来看的话啊，同时呢也可以跟我们来聊天的话，可以登录微博或者是一直播的平台来搜索活力九八二，活力九八二的房间，或者是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来搜索九八二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的这些直播的画面啊。 嗯、 啊，今天呢也是非常希望大家啊，如果有条件的话来看一看视频，跟我们一块互动，因为今天我们为大家准备的素材有很多啊，在这个视觉的冲击这个元素上，视觉元素上很强的视觉冲击啊会很强。 嗯、 啊，今天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个榜单就是由近期啊正在热映的一部电影来这个说起的，就是缝纫机乐队啊。 对 啊，也是11档哈、啊、国庆档期一部炙手可热的片子，现在呢票房已经是突破了3亿。但是很遗憾我还没有看，但是我知道赵爽已经看过了哈。你觉得这个缝纫机乐队、嗯、片子看完之后感觉怎么样？ 就是他会打很多情怀的东西，乐队嘛，乐队其实总是跟梦想是联系在一起的，没有梦想就没有乐队，没有乐队可能梦想提起来总是还会单薄一些哈。所以缝纫机乐队里面讲了就是关于梦想还有乐队的故事，当然他这个梦想不是说我要去实现一个什么什么站到舞台上演出啊或什么的，他是为了保护那个大吉他嘛，这个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也会说。所以我觉得其实今天我们聊的这几部电影呢还是或多或少都跟梦想有一些些关系吧。 嗯，对，因为其实啊本身音乐啊这个事情很多人都很喜欢，而自己如何去实现自己心中啊关于音乐的自己的一些想法一些感受啊、大家聚在一起去玩，如何实现这些东西，组乐队就是一个从目前来讲哈是一个最直接的方式，也是最可行的方式。所以很多的朋友啊不管是这个职业的乐队也好，还是说我们业余爱好几个朋友凑在一起组一个乐队，组乐队这种方式好像总是就像刚刚赵爽讲的，总是跟音乐梦想是有着非常非常紧密的关系的。一说到乐队，其实大家在脑海当中啊也会想象出很多很多的这个各种类型的电影作品当中也都是以乐队为原型来展开这个影片的主要内容。今天呢我们的榜单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历史上非常优秀的那些关于乐队的电影的作品。 嗯，或者说是让大家记忆比较深刻的吧。 嗯， 因为我觉得怎么说呢，拍乐队的电影呢总是会有一些些的小众，因为本身乐队就不是一个很大众文化的代表。 嗯， 就包括我们在校园文化当中哈、啊、可能玩乐队的总是那么一小撮人、 嗯、 虽然他很受学生们的推崇、 嗯、 但他肯定不是说校园的大众文化。 嗯， 所以我觉得关于乐队的电影呢不管怎么说他的影响力啊或者说他的整个的被大家大众所认知的程度、 嗯、 还是不是那种顶尖高的。 对， 所以只能说我们今天盘点的这些关于乐队的影片呢是很有特色的，或者是曾经给大家留下过深刻的印象的一些影片哈。 嗯，没错啊。今天呢马上来跟大家推出啊今天我们榜单的第一部作品，也是排在我们今天啊这个乐队电影榜的第5位啊。这个作品呢叫做《栀子花开》啊， 这个其实哈，也是由这个何炅何老师啊，我们经常戏称叫做何老师啊，他个人执导的一部影片，并且呢，《栀子花开》我们都知道是以前一首非常脍炙人口的歌曲哈，由这个歌可以说为一个基本的元素而生发出了整个关于栀子花开的故事。马上呢，我们就来听一下《栀子花开》这个影片当中的同名主题曲《栀子花开》，我们来共同的回顾一下这一部关于乐队的影片。 栀子花开 So beautiful, so white， 这是一个季节，我们将离开。 难舍的你，害羞的女孩，就像一阵清香萦绕在我的心怀。 听到的这首就是来自《栀子花开》这部影片当中的同名主题曲《栀子花开》。这部片子是在2015年上映的，是两年之前，是何炅导演的处女作哈。主演呢包括李易峰啊、张慧雯啊、蒋劲夫以及张雨绮等等啊。可以说呢，这也是一部在我们国产电影当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一部描写的关于乐队的片子。因为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一样，一说起乐队好像总离不开的两个字就是青春和梦想。其实现在收听我们节目呢，朋友们，可能大家去扒拉扒拉 或者说去翻一翻，在自己身边每个人的身边可能都会认识那么一两个玩乐队的人， 嗯， 对吧？就比如说我印象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在传媒大学，当时啊因为是这个偏艺术类的院校啊，这个乐队还是比较多的，基本是一抓一大把， 嗯， 啊几个系或者说几个班，可能几个三五个朋友在一块儿就能组一支乐队起来， 嗯， 但是呢在大学毕业之后就很明显能感觉到，当时可能在校园里还会组织一些校园里的演出啊，包括去外面的一些这种 live house 做一些演出，但是毕业之后很明显就会感觉哎，活动的频率下降了，或者干脆啊某一些乐队就随着大学的毕业，随着青春的散场就此解散了。 对，其实有些朋友会在高中的时候就学校里面就已经有乐队了， 嗯， 但那个时候其实乐队更多的是同学之间的一种情谊， 嗯， 和就是同学之间的一种梦想吧， 嗯， 等到这个像，因为像传媒大学可能他有一些从事音乐专业的，他即使说将来我不再做乐队，但他还是做跟音乐相关的嘛。 对 对，但是很多的就是大学，比如说像《栀子花开》里面这个描绘的哈，其实他也有一点点这个怎么说呢，他这个故事呢在很多学校里面都发生过，就是在乐队的主唱和这个舞蹈的主跳之间发生的一段故事哈， 嗯， 所以呢也算是一个青春的纯爱影片，其实总是有一些青春的遗憾呢，青春的伤痛啊，或者说可能让大家去感慨，就是年轻时候其实就是怎么说呢，总会有一些这样那样的遗憾吧。 嗯，确实啊，像这个故事啊，可能很多朋友在大学当中啊，可能没有亲身经历过，但是肯定也听说过哈，在比如说这个乐队的主唱跟那个练跳舞的女孩，两个人在这个校园当中相遇了，然后彼此吸引凑成一对儿然后呢其实是在彼此哈，在成长过程当中，包括其实不管是他们喜欢音乐做乐队也好，或者喜欢舞蹈去这个跳舞也好其实在校园当中他们参加的这些活动哈，两个人都会成为彼此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伙伴还有朋友在成长过程当中也是彼此啊都会有一些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往往令人遗憾的是在大学里的爱情呢可能并不会持续太久，但其实我觉得这也无所谓哈，其实我们现在如果回想起，如果现在有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是大学毕业在大学当中有过一段恋情，我们再回首大学当中的这段恋情来看的话，这段感情往往都是也是比较的弥足珍贵的哈，这就是今天我为大家推荐的这个来自我们榜单的第五位的作品《栀子花开》马上呢要跟大家来带来我们今天排在榜单第四位的作品这个片子呢是相对会比较小众一些，但是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的，是来自于爱尔兰的一部影片，叫做《初恋这首情歌》其实它讲的故事呢跟《栀子花开》有一点点的相似，同样都是在校园当中发生的故事，但其实它不是大学校园了，应该是中学的校园这个故事的主人公都不大，年纪都不大，也都是这个情窦初开，经历这个初恋的时候，同时呢在这个时候也是他们发现自己对音乐非常感兴趣，开始慢慢的组自己的乐队在校园当中的故事。那说到这儿呢，我们也是为大家准备了来自于初恋这首情歌这部片子当中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叫做 Go， 那我们先一起来听一下。 So here we are, we got another chance for life. It's what you want, I can see it in your eyes. You see so clear, it's coming into light. Go on, be wrong, cause tomorrow you'll be right. Don't sit around time, just face ahead, no going back now. 看到的就是来自初恋这首情歌当中的一首电影的插曲，叫做 Go Now、 嗯、 啊，这部片子呢是在2016年上映的，导演叫做约翰卡尼。其实他讲述的故事呢也是啊，在学校当中的一个男孩，因为刚刚转学，而且呢家庭当中也有一些争吵，所以整个啊不管是学校的生活还是家庭生活，总让他感觉到哎不能够融入到一个自己啊很开心的一个生活的轨迹上，所以呢他也是感觉到非常的苦闷。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他认识了在学校当中的一个女孩啊，在这个上中学的时候情窦初开的年纪啊，他非常非常喜欢这个姑娘，所以呢为了吸引这个姑娘的注意力，他开始想一个办法，就是我们来组一支乐队玩吧。因为其实我们回忆一下，在学生时代的时候啊，好像确实是如果一个男孩说是这个乐队的成员，不管是主唱也好，贝斯也好，键盘也好，或者吉他也好，哎，总是好像你站在女孩的角度上来讲哈，是不是会对这种男孩会感觉哎比较有意思一些、 嗯、 会有这样吗？ 对，就是两类嘛，在学校的时候，一类是体育特别好的、 嗯、 就是打篮球踢足球，还有一类是音乐特别好的，比如说在学校里面汇演啊、 嗯、 就是乐队的，还有钢琴的，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些特长的学生， 嗯， 都特别受欢迎嘛。 嗯，那你们比如说啊，看到一个男孩是乐队当中的主唱哈、啊，这个女孩会对他，就会觉得、啊、看他的时候或者感觉的时候，就跟其他的男孩会有一些区别吗？是大部分的女孩会这样，还是会因人而异？ 因人而异吧。 因人而异、啊。 嗯，但是我最好的朋友，的确是嫁给了乐队的，嗯，应该是。乐手吧， 嗯 嗯， 一个成员， 对、 嗯、 对，然后也是就是当时他是在学校演出， 嗯， 是当时学校有一个比赛嘛，然后他们当时在那个舞台上演出， 嗯、 我跟他一块儿进去的时候，他说、嗯、哦，那个台上的人真的好帅啊，然后就展开了他的这个行动， 嗯， 然后等到十几年之后吧，这个已经有了。结果啊，就两个人走入 了 婚姻殿堂、 嗯、 大概经历了十几年的时间， 嗯 嗯，就从大一然后一直到这个走到婚姻殿堂，差不多十年，嗯 嗯，确实还很挺 不容易的，就是从他演出的时候一眼就看到了他这个在台上的那种感觉， 嗯 嗯, 嗯，但这个真的因人而异，因为当时我还记得他指着说，哎，台上那个谁啊，真的好帅的时候， 嗯、 我说啊，你指的是哪一个？就对，这个每个人感觉不太一样， 嗯。是，其实啊，我们说回到这部片子啊，这部片子当中呢，这个男孩跟这个女孩哈、啊，他们两个都是音乐迷，而且他们两个呢也都有一些这个音乐的基础。然后这个男孩为了追求这个女孩，所以就说，哎，要不咱们两个组个乐队吧，以这种方式哈、啊、来推进两个人的关系。最后呢，两个人也确实是在一起了。当中这部片子它的整个的摄影哈、啊，我是非常的喜欢的，就是给人一种真的是非常非常青春的质感。因为我们其实说到青春、 嗯、 我觉得青春当中其实很重要的一个词叫做自信， 嗯， 因为我们知道年轻人所谓有一句话叫初生牛犊不怕虎，在年少的时候年轻人往往是比较冲劲儿有闯劲儿的时候，而这部片子当中啊，把这个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啊，他们对于音乐的这种热爱啊，到后来的那个女孩她也说自己的梦想是成为一名模特，包括她对这个梦想的坚持，最后两个人是一起这个片子的结尾是两个人一起去了伦敦、 嗯、 一起去了伦敦去分别寻找，可以去一起寻找他们两个人各自不同的梦想。所以我觉得啊，这个自信真的是在这部片子当中给我的触动非常深，包括他们组乐队的时候最开始也会遇到一些困难，可能自己在技巧方面、啊、也有一些这个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是都是靠这种青春的自信战胜了种种的困难，整个片子的质感非常棒。这也是我真的非常想推荐给大家的一部影片，叫初恋这首情歌啊。如果大家对乐队这个题材感兴趣的话，可以来看一下。那马上呢，我们来到今天我们榜单的第三位，要跟大家分享的作品叫做《摇滚校园》。哎，其实这个作品哈，我们先听一段啊，听一段这个摇滚校园当中的主题曲。这部影片它的故事发生的内外哈、啊，还有很多很多的有意思的事情。我们先听一下，然后等这个半点的休息过后，我们回来跟大家继续来分享我们今天榜单第三位的这个作品，叫做《摇滚校园》。 Tonight

是摇滚校园当中的一首主题曲，叫做 School of Rock、也是这个同名的曲子。其实这部影片呢，说起来啊，它目前幕后有很多的故事。其实刚刚我们听到的啊，这段主题曲，这部片子是在2003年上映的，在十年之后2013年的时候，这个片中的这些演员们哈、又重聚在一起了，开了这么一场这个小型的可以说是歌友会哈、也是当时很多喜欢这部影片的朋友都来参加他们这个聚会。这些演员呢，其实上在这个影片当中所扮演的角色啊、是一个乐队而他们呢这个在十年之后重聚也是以乐队的方式来聚会的，其实这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对、其实这个摇滚校园我们刚才也听到了，就它也不是一个就咱们说那种特别大众文化的一个电影，对吧、就是可能喜欢的人会特别喜欢，但如果说接受不了的可能就不太能了解说它里面讲的这种包括一些音乐小品啊、就包括它这种表达的方式啊， 对， 其实是一种轻快的，然后怎么说呢，充满喜感的一种表达的方式，但是很多人其实是接受不了的。 对，但是如果我们光看这个剧情的话啊，其实还是蛮有意思的。这部片子啊，在网络上的评分啊也是非常的高的。为什么大家喜欢？就是说你哪怕是不太喜欢音乐的朋友啊，这个你光看它的故事内容、故事线索啊，其实都是比较吸引人的。讲述的是什么呢？就是讲述的是一个这个年过三十的一个乐队的主唱哈，他自己啊非常非常喜欢音乐，想拥有自己的摇滚乐队，但是在这条路上走得非常不顺利，一直到三十岁还一事无成。然后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被邀请到了一所学校去带一节音乐课，他在课上发现了上课的学生们对于音乐、对于摇滚乐有非常非常高的热情，于是他就想哈、这可能是我实现梦想的一次机会。于是他就组织这些学生们组了一支乐队哈、一直在这个音乐的道路上在努力，而且在报名参加一个比赛之后，开始了魔鬼的训练哈、最终在这个比赛当中也是取得了好的成绩哈、就是这么一个其实这个就像我们最开始说的，出现这个摇滚乐或者说出现这个乐队的故事，总是跟校园、跟这个青春联系在一起的。这部可以说是这个题材当中一部非常有代表性的，而且这部影片在2016年，也就是在去年的时候，还被著名的音乐剧的大师安德鲁·韦伯改编成了音乐剧，又搬上了戏剧的舞台，所以足见哈、这个故事其实它还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其实在影片开拍之后不久啊，这个据说小演员罗伯特·蔡就找到这导演说我要退出，说我不太适合扮演这个键盘手劳伦斯，然后导演就说，正是因为你觉得你不适合，所以你才是适合的，因为这样的一个角色就是充满了不安感，所以你会发现其实像这样的一些电影呢，他也会把一些青年男女女啊，在这个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些烦恼啊、不安啊、叛逆啊这样的一些元素表现得淋漓尽致。所以有过这样一些经历的，或者说哪怕当时没有他们这么强烈，但是有一点点小的情愫的这样一些人，都能在他们的身上找到一些共鸣点啊。 没错哈、这所以啊也是这部影片为什么能够吸引大家这个这么喜欢的一个原因，就是它里边确实表演，每一个演员的表演都是非常好的，尤其是这个男主角哈、就是这个有摇滚乐梦想的，是由杰克布莱克来主演的。包括他们十年之后聚会的时候，因为他在这个影片当中啊出现的形象是一个大胖子，然后十年之后聚会的时候他还是一个大胖子，所以有很多的这个影迷啊也都是开玩笑说，哎呀，说十年过去了大家变化都很大，只有杰克布莱克就是影片的主演依然那么胖，一点变化都没有哈、 对，这是今天我们介绍的第三部影片。今天介绍第二部影片呢，也是一部这个 国产影片 、对，叫做《海角七号》哈，相信很多朋友呢都看过啊、咱们先来感受一下。 也是给大家准备了《海角七号》当中一首电影的主题曲，同时随着这部影片的热映，这部曲子当时啊也是非常的红，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听、都在唱，这就是来自于范逸臣的《海角七号》，我们先一起来回味一下。 如果海会说话，如果风爱剩下，如果有些想念遗忘在某个长假， 惊讶，我是在回首时终于懂得，当阳光再次回到那飘着雨的过境之南，我会试着把那一年的故事再接下去说完，当阳光再次离开那太晴朗的过境之南，你会不会把曾带走的爱在告别前用微笑去归还， 是来自于海角七号当中的主题曲，叫做国境之南啊，非常的好听。我记得当时啊，我看这个片子的时候，应该是在我印象没错的话，这部片子是在08年上映的，我应该是09年上大学的时候在大学的宿舍里看的，几个朋友在一块儿看，看完之后大家真是很久哈，大家都没有说话啊，因为其实这部片子，虽然是讲一个乐队的事情，但是跟其他我们之前的几部片子，好像跟这个跟青春跟梦想的关系没有那么的大，而反而让人看完之后会有一种很莫名的惆怅，因为它确实这个整个时间的线索哈还是比较的复杂的，通过一个发生在现在的故事，它其实这个牵起的另外一条是60年前很多年之前的另外一个爱情故事的线索哈，两条线索交叉来进行的。而这个乐队呢，其实也不是我们之前分享那三部影片的都是因为喜欢音乐呀，有一些音乐梦想而组建的这么一个乐队，而是有一个这个大型演唱会之前哈要有一个热场的演出，但是这个热场演出呢，因为没有人，所以就东拼西凑找了这个当地的几个人，东拼西凑了这么一支乐队哈，可以说是非常非常从最开始练哈，这个感觉是非常不行的，然后就在这个步行当中，最后也是把演出给完成了，而且完成的还很好，而就在这个整个排演的准备演出的过程当中，是发生了很多很多的故事，就包括这部影片的热映啊，也是带火了这个垦丁的旅游。 对， 因为我印象很深啊，我第一次去垦丁的时候，当时在垦丁很多很多的这个小牌子上都会写着啊，这儿是海角七号的取景地，因为知道海角七号很多的取景都是在垦丁完成的，所以这部电影也是成为了当地哈非常骄傲的一个文化的符号。 还有就是其实整个影片呢让人印象深刻的音乐场面有很多，元素也很丰富，比如说有这个民乐啊，西洋流行， 没错， 然后有欢快的，然后有愤懑 的，有忧伤的，甜美的，所以你会发现呢，整个影片都是串联在一些让你印象非常深刻的旋律里面，所以呢，你整个影片看下来不会特别的累，反而会有一种淡淡的，反正我觉得是有一种淡淡的愁绪呢， 惆怅，惆怅， 对，就是 有一种惆怅， 会有一种这种有点小小的郁郁的感觉，但是这种郁郁的感觉又并不难受， 对对啊，还是相对哈、啊、比较温暖的一种惆怅哈、啊，这种感觉在这个电影之后啊，如果还能够感受到的话啊，是挺难得的，所以是也从另外一个侧面说明啊，这部影片确实也是很成功的。再有呢，那影片的主演是范逸臣，我们知道范逸臣是一个歌手哈啊，但是在这部影片当中啊，也是可以说是本色演出，演了这个乐队的主唱哈、啊，当时在影片当中的表演还是收到了非常大的认可的。从这个歌手转型为演员哈、啊，这一步走的也是非常的成功的，包括啊，还有来自日本的也是著名的音乐人中孝介，在这个影片当中也有出演。可以说这部影片哈、啊、也是云集了很多出色的音乐人来完成了这么一部关于乐队的电影的创作哈、啊，所以在音乐性上啊，当时这个整个收获的口碑也是非常的不错的。所以今天呢，也是来到我们今天榜单的第二位，非常推荐给大家。如果没有看过的话，大家可以来选择观看一下这一部《海角七号》啊。马上呢，就来带来我们今天榜单的排名第一位的作品了，也是在2014年的一部非常优秀的作品，叫做《爆裂鼓手》，非常非常的有劲儿哈。这看完了之后，我们也是准备了一段《爆裂鼓手》当中的片段，我们先来看啊，这个鼓手是怎么爆裂法的。我们听到的这一段哈，这个关于鼓的 solo 啊，就是来自于《爆裂鼓手》当中的一个电影的片段啊。这是一部也是关于音乐和梦想的电影，讲的呢是一个非常热爱的年轻人想要成为顶尖的爵士乐鼓手的故事啊。整个这个片子当中啊，基本是按照他的这个成长的经历，或者说他这个受这种魔鬼训练的经历为线索来展开的这部《爆裂鼓手》，在当年呢也是获得了奥斯卡的这个最佳原创配乐的奖项哈。而且说起啊这个《爆裂鼓手》，其实它背后的故事也是更有意思的。我们都知道他的这个导演是达米安·查兹勒啊，也是在今年的奥斯卡当中啊收获了很多的奖项，《爱乐之城》啊，他也是他作为导演来创作的。而其实这名导演在《爆裂鼓手》和《爱乐之城》这两部非常优秀的影片当中，他所合作的这个做电影配乐的这个人叫做赫尔兹。赫尔兹这个人呢，跟查兹勒两个人是哈佛的同学，他们俩在上学的时候关系就非常好，而且他们两个人在上学的时候还组过一支乐队，所以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哈，他们共同创作的这两部影片《爆裂鼓手》和《爱乐之城》，其实都是跟音乐有着非常非常紧密的关系的，也可以看作是大学时期的两个好友，把自己大学时候关于音乐的一些想法通过电影的方式来表达出来，而且收获了非常非常高的评价。 奖，在这两部影片在奥斯卡上都是获得了很多这个关于音乐类的奖项的。 对，其实就是因为这位导演他有着很高的音乐的鉴赏力，所以当时据说哈，他在拍《爱乐之城》的时候，因为他是名不见经传的一位导演嘛，就虽然说他的《爆裂鼓手》是获得了大家的好评，但毕竟他只是一个音乐类的奖项嘛，所以呢，很多人是不认，就是还没有那么认可他导演的能力。那为什么会给他的《爱乐之城》会投资啊？包括说这个让他去拍摄这样一部影片，其实也是看到他这个《爆裂鼓手》当中就是过人的音乐天赋，就他不光是一位导演，其实他也是一位音乐天赋过人的一个人。 确实是。 所以《爱乐之城》作为一部歌舞片，他也会非常的成功。 对，没错啊，这个确实也是从《爆裂鼓手》和《爱乐之城》开始啊。其实现在好莱坞这些优秀的电影导演哈，都开始越来越多的尝试关于这种歌舞类的影片了。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一次复古。但是我们有句话叫复古也流行哈，复古为什么能流行？就是因为大家可能哎，就我觉得那个时候其实拍点歌舞片也挺有意思的，所以现在很多导演也开始进行这方面的尝试哈。其实查兹勒呢也是啊，前两部这个大荧幕的作品《爆裂鼓手》和《爱乐之城》都是关于音乐的作品。我们也非常期待看他下一部，如果他不拍这个音乐类的片子的话，哎，我们看他的表现会如何？包括他和这个他的这个好朋友这位作曲家两个人之后啊，会不会一直保持这种长期合作的关系啊？也是非常令人期待的。这就是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了我们榜单当中排名第一位的作品，来自于2014年的《爆裂鼓手》。那马上呢，我们就来做一个简单的回顾一下今天我为大家推荐的那些关于乐队的优秀的电影作品。 九八二活力榜之那些关于乐队的电影，第五名《栀子花开》。 栀子花开呀开，像晶莹的浪花，盛开在我的心海。 第四名，《初恋》这首曲歌。第三名，摇滚校园。第二名，海角七号。 回到那秒针雨的过境之南，那一年的故事再接下去说完。 好，第一名，《爆裂鼓手》。 哎，刚刚呢是我们今天啊九八二活力榜的榜单为大家推荐了五部非常优秀的关于乐队的电影作品。如果大家对于玩乐队有兴趣，或者是您也是一个音乐的爱好者哈，也可以顺着我们今天这个榜单给大家分享的这五部电影作品，如果大家没有看过的话，都可以去找时间去好好的来看一看。今天呢我们以上就是活力榜的全部的内容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下边的节目是挑战新歌声，也同时欢迎您继续的关注。我是伦伦， 我是赵爽，明天再会啦。 咱们明天再见。